像我们现代啊，这个现代人吃东西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会觉得现在的人吃东西的尝试啊，跟中医所觉得的尝试其实差别还蛮大的。而这一道观念的鸿沟啊，是不是要跨得过来？我其实没有多大的自信心说。我有足够的说服力叫可以叫人少吃水果或者是少喝水啊。像我昨天讲到说要尽量少喝水的时候啊，那昨天的班上就有两个同学一听到我这样讲，赶快就打开他们的水瓶开始喝，就是他好像才我这样讲他就开始渴了，你知道，就是，但我会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当初听我老师这样讲的时候就有那种冲动，就你说不能喝，那我赶快要拼命喝一下，就是那种，因为已经习惯喝那么多水了，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是并不打算现在强行说服同学，我只是说以后真的方剂教到什么真武汤或四逆汤什么的时候呢，真的看医案了，同学会比较看得到那些名医怎么样在骂的，说这个人本来就治得快好了，就是因为吃水果所以破功，然后打回原形，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充满了这种感叹跟悲愤啊。就当你看到那么多名医在那边骂的时候，可能你会稍微觉得啊，那我当乖孩子好了。那现阶段是因为讲到真武汤，所以这种附子剂的要注意的事情先跟同学讲一下。像这个，像水的问题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很害怕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不掉一些东西，所以甚至现代人连盐巴都吃得很少了，对不对？像我觉得我们家做菜就一年比一年淡，那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如果要用比较中医的角度来讲悟性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烧菜用的是天然盐，就是海盐的话，它其实不太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可是如果是精制过的盐，好像就会比较有负担一些了啊。就是听说，就是有一些中医的理论可能说，因为海盐是太阳晒出来的，所以里面有很大的阳气，会带给人体某种能量。那个精制盐没有啊。那但当然这个东西我也因为我也看不到阳气啊，所以也只能就是听一听啊。但是基本上啊，比如说我跟同学去日本逛街吃东西啊，因为我去年香港吃饭团跟日本吃饭团各带一次啊，我们会觉得日本东西很好吃，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日本东西比我们咸，对不对？是咸所以好吃。那如果是到四川去玩的话，在成都路边吃的东西，大概每一道菜都有台湾的任何一道菜的三倍咸。那你看到那些四川人活着走路啊，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这种人在台湾这样的吃不知道就死掉了。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人这样也能活啊。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么样子的拼命喝水，然后吃少盐，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就觉得有一点冤，对不对？就看日本人看四川人，就觉得我们台湾人好像也没有比较健康，反而台湾人是全世界洗肾第一之国，对不对？就是这个人的这个肾的机能，你喝那么多水会让肾累坏啊，对不对？就是没有事派那么多垃圾车出来，然后把身体的汽油都用完了啊。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喝多少或者是吃多少盐是应该啊，我不知道。但是其实如果除非你是有什么特别的病，不然的话不渴的时候就代表身体没有那么需要水嘛，其实这样也还蛮简单的。那如果你需要到很多水的话，那可能代表你身体有一些阳气虚或者是阴虚的现象，那时候再吃点补药什么就可以调回来嘛。我想古时候的中国人有一种病叫做消渴，对不对？每天要喝很多水。如果那个时代的人到台湾来，现在来看一下，就是台湾人都在消渴，每天要喝八大杯的水，吓死人了。那这个，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吃真武汤请记得一定啊，就是 喝水一定要喝很热的水，喝很少的水，然后不渴不喝，这样子吃真武汤才会比较有用。那少阴病如果是有真武汤症啊出现，其实真武汤是一个没有什么症的症了啊，就是等到叫了真武汤再说啦。但是如果你从喉咙痛开始，通常就发展到吃真武汤的地步了，那你就会觉得身体累累的啊，好像很没力气那样子。那真武汤如果一次吃四瓢真武汤，四克真武汤加一克泡附子的话，其实一天可以吃到五六次药哦。用科学中药的话，一天可以吃到五六次，然后你可能会，如果是打得对的话，就你没有什么其他的症，因为有时候到少阴病的时候啊，那个人的症状可能会偏到当归四逆汤症去。那偏到当归四逆汤症的时候，那当然就不是真武汤了。当归少阴病的当归四逆汤症是你啊，在床上动来动去的时候啊，觉得你不动不痛，动的时候会扯痛。那个跟麻黄汤症就很不一样啊，麻黄汤是动或不动身体都在酸痛，可是少阴病那个当归四逆汤症是不动的时候比较不痛，动的时候会扯到的感觉，哦，那种痛，那那种痛代表你是寒在血啊，所以要当归四逆汤。那个这个从麻黄附子细辛汤吃到真武汤的这种喉咙痛，我想即使是现在台湾在开业的中医，很多人对这个喉咙痛是视而不见的，所以我才会好像上课的时候要讲的好像特别用力，因为很可能你得了这个病去跟外面的中医参详的时候，他们也会没有发现这个是少阴喉痛啊，所以这个叫靠自己。因为我以我过去两年2005年的观察，我发现现在的中医生在外面都是看到发炎就消炎啊，是跟西医是一样的。那同样的，这个少阴病的喉痛，如果你交到西医手上有什么用？大概也不会好啊。那可是呢，你说西医会搞破坏吗？也不尽然，因为西医面对这种喉咙痛呢，就是给甘草片嘛，对不对？那中医的这个少阴病也是给甘草片啊，所以一样啊，就是张仲景也是用甘草汤啊。那不过比较讨厌的就是说，现在的民众或者西医都会习惯性的在这种时候会去买抗生素来吃。那这种喉咙痛用抗生素，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帮助了。虽然用了抗生素，它可以好像终止一下它那个细菌的繁殖，所以让它好像有消炎的症状，消炎的现象，可是对身体还是非常差的，对不对？因为少阴病吃抗生素是搞什么东西嘛？就是雪上加霜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这些观点上面来讲，我觉得在学经方的时候都要做一点调试。当然我们现在是条文读的不够多，如果读的够多的话，就会看到张仲景啊，比如说后面教到五苓散的时候，就会看到张仲景在叮咛他的读者病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千万不要喝太多水，喝多了病就会坏下去，就病快好的时候你吃太多，抵抗力被拿去用在消化，那病就恢复了，病就回来了。那喝太多水也是一样啊，所以这都是在疗愈期间，在张仲景的医学里面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但是这事情我知道，就是我们也只能在这教室里面偷偷讲一讲了，因为外面的人生病你也知道是什么德性，对不对？就是感冒了，多补充维他命 C 啊，来果汁500cc 拿去喝。那你在发烧时要冰冰的喝，对不对？那这个我能怎么样呢？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也是以为这样的，然后这样喝果汁上就吐啊。所以像这样的观点啊，就是像我觉得我们的西医的世界呢是有很多防守的观点的。所谓防守的观点，就是你还没有中毒，可是怕你中毒，所以要喝多点水来排毒，对不对？就是那你还没有得糖尿病，可是因为你血糖高了，所以要不能吃糖，免得你血糖变高，有一天变糖尿病。那可是这样的人他就被饿出病来了，是不是？是因为没有这个没有足够的糖分，你在吸收蛋白质的时候就会中毒啊，所以这是一个连锁反应，会越来越糟。可是就是好像有那种越补越大坑的那种作为在里面啊，所以会让人觉得说，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不是说我现在不是要 说批评西医，而是要说的是，我们平常在面对，我们自己是学中医的人啊，在面对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会面临这个处境，就是说我好像会摄入他们的观念，当我们不同的观念碰到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应对，怎么样自处。因为比较典型的西医观点啊，比如说我好像是上礼拜天我有还是礼拜一忘了，就是遇到一个算是做西医的朋友了啊，他是有西医执照，可是他是做那个癌症的研究的，等于是待在研究室里面没有帮人看病的西医。那研究癌症是他的专长啊，就把这个病摸得很透啊，这样子。那当我跟他聊到癌症这个病的时候呢，他就会跟我说，我跟你讲，癌症这个病，我跟你保证，绝对500年之内不可能发明任何救得了他的药。哦，就是非常绝望的。那我就会说，哦，这样子啊，因为我也是觉得听到不同的观念就听一听啊，对不对？反正没什么好吵的，我更不用跟人家讲说我会中医什么的，就不要再，就是不用再杠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杠人的冲动了。那结果呢，我就说，那有一些报纸报道说那个，比如说什么有人啊，他什么。什么原来是得什么艾滋病的啊，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自己就好了，然后就验不出来了。那这样子不是也有人会自己好吗？他又说，你要听真相吗？我告诉你真相，就是这种报道都是捏造出来的，因为这只是要提供人类一丝希望而已，所以有善心人士捏造出这个报道，让人类对这个生命不要绝望。我就说，哦，是这样子。然后那我就说，那人嘛，好歹也有抵抗力嘛，对不对？比如说艾滋病，你说它是一种病毒，对不对？那抵抗力强的人跟抵抗力弱的人，同样是碰到这种病毒，那也有人会得，有人不会得，对不对？他说不可能，这个病毒是非常强的病毒，任何人碰到的一定会感染，没有例外啊。就是那我跟后来跟这个人碰了面之后，我就去跟那个我的朋友啊，还有陈助教吃饭。我就说我遇到这样一个人，然后我的朋友跟陈助教，因为都是一起学中医的同学嘛，然后就看着我冷笑说，这个人是什么星球来的 地球太危险了，赶快回火星去啊。可是我就跟陈助教跟我的朋友说，其实在人家眼中，我们这些学中医的人才是不知道什么星球来的呢。就是因为他的观念，那个人的那个观念，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观念。像我也有其他做西医的朋友，我会觉得做西医的人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特征。那个特征是不如同网络上面倪海厦先生那样骂的，像倪海厦先生就会说什么西药厂，对不对？为了卖药，所以要创造疾病，怎么样，就讲那样子。可是呢，我看到的西医朋友，其实都是对人充满了爱心，就是治癌症的西医对于他的病人是关怀备至，洗肾的西医对于他的病人一样是关怀备至。你说他是什么利字当头，一定要昧着良心做？其实我觉得这种很少，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对病人有一种很强烈的同情心的。可是呢，我跟那个跟我讲那个癌症500年不可能有解的那个人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其实我从你身上看到一个西医非常共通的生命形态。我说就是对一件事情呢绝望到极点，然后拼命付出爱心，就是因为看到谁都觉得你没救了，所以觉得好可怜哦，那爱心是如泉水般涌出。那相反的，那些会医治中医的什么倪海厦也好，彭义俊也好，病人一点点不乖，他就会觉得谁是医生啊，那你回家死一死算了，就是 go to hell 啊，广东话叫扑街啦，就是这些 有能力医好病的很乐观的中医看到人这样子乱七八糟搞，对不对，就会觉得去死好了。那可是些没有能力医病的西医就哇充满了爱心啊，就是那个人洗身洗到死，那西医爱他爱到死哦，虽然是一种很荒芜没有结果的爱，可是还是这样爱着。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种代偿反应，有点像弹簧的两个极端啊，这样子。就像我觉得像我因为伤寒论这样子学过来嘛，有些病医的也算顺手嘛，就像是家里面的人刚好在得毛黄汤症，然后呢他就说你要不要把个脉啊，我说我把脉开了药你就会吃吗，不会吃的话我何必把呢，让对方听了也就笑一笑，就觉得说对哈，我没时间煮药，那我也就笑一笑，心里想去死算了。其实我何必要有同情心，因为麻黄汤症我是那种很简单可以处理的，对不对，那么简单可以处理你不要，那我有什么办法。就是怎么挤出那个爱心你教一教我好不好，我要如何温柔敦厚的去规劝他吃药吗，我觉得我平心而论我做不出来啊。像我们出教的家里面一个人在住西医院啊，然后出教也在旁边冷笑啊，就觉得学中医好孤独哦，家人都不能沟通。但是你要知道人是一个依循着自己的信念在活的生物，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相信的是这个主流的思考，就是血糖高一点你多吃两口糖就会死掉就会截肢啊，或者是癌症几百年内不可能有解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主流的思考一直告诉我们这些绝望的讯息，那我们这些学中医的人就会觉得就算我今天不能医好这个人的癌症，那也只是我医术不到，我没有把这东西学通，但是我学通了机会还是很大的嘛，所以就心里头不是那么绝望。可是当你这种不绝望的心情去遇到那些主流思考的那种很绝望的人的时候，你觉得那些人会觉得啊你活得好光明充满希望我来效法你吗，我想是不会的，他会觉得这人好像嗑药了。就在那边乐观一些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麻黄汤症的感冒，有时候发起来是很严重的啊，就那个人全身发痛发冷这样子，那个人他本人就根本不相信你一碗麻黄汤可以医好他的时候，那你说如果你跟他说啊来我开这个药啊或许有效或者没效，死马当活马医，不妨试试看，他这样还有可能喝，你跟他讲说来来来二十分钟医好你，他就说五郎被踢笑醒。就是会有这种反应你知道吗，所以变成面对那些人你要降低你的乐观水平，要活跟他们活在一样同步同调的悲观的世界才能够沟通哦。我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这样子提到这些事情是因为啊，有的时候我自己读中医啊也会觉得哎呦每天就是读书做功课啊，然后呢也不是最近也越来越没生病了，所以就读书读的觉得也是十分之荒芜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会有时候觉得说学中医要干什么，那当我有这样子的一种茫然的感觉的时候，刚好遇到这样一个朋友跟他聊一聊，我忽然觉得学的中医好好哦，就你活得很痛苦又活得很快乐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快乐的水平不一样，就是对于很多事情我觉得就不用那么绝望了，就是心情会觉得比较好，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学中医吧，就是我们的总体的快乐值还是可以加分的啦啊，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当然这种也要遇到那些不快乐的人才比较得出来啊，自己跟自己比当然是我觉得人心的欲望很大的，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快乐啊。那所以呢我就说刚刚如果回到麻杏干石汤的话题的话，就是说像这种少阴病的喉咙痛对不对，那就是西医也不太能够处理啊，或者是外面的中医也不太能够处理，所以第一时间自己把脉自己断症，那就自己吃药好了。那一般的这个三阳经的感冒如果伴随着喉咙痛，那你就加点银翘散也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样子分判的话应该还算容易嘛对不对。那我想喘症的事情讲了，支气管发痒的事情讲了，喉咙痛的事情讲了，那麻杏干石汤它其实在临床上还有一些蛮容易灵活应用的事情，灵活应用的方式，因为这个 人的肺啊跟大肠是相表里的，对不对？那肺跟大肠这个系统又是跟人的皮毛相表里，跟人的皮肤相表里的。那这种相表里的事情啊，在你用麻杏甘石汤的时候是可以确确实实的证明说，哎，人的确肺跟大肠是相表里的，跟皮肤是相表里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皮肤起红疹子发痒，它有可能是麻黄汤症，有可能是桂麻各半汤症，有可能是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症，就是这很多汤症都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麻杏甘石汤症，就是人的皮肤如果有热气闷在里面散不掉，那这个皮肤的状态不是就跟肺的状态一样了吗？所以你的皮肤如果起疹子发痒又觉得发热的话，那麻杏甘石汤还是可以用的。那我们通常还会外挂一个药，就是外挂几钱的蝉蜕知了壳，这样发的会更干净啊。就是有好几种可能的发法。那通常麻杏甘石汤或者桂麻各半汤发不掉的哦，小孩子的话我比较有可能是用到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再加蝉蜕。那那个是从，因为那个汤是治血热的疹子，就是当你的血太热的时候，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比较有用。那另外呢，我在临床上面呢，麻杏甘石汤常常用在痔疮，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大肠啊肛门忽然又热又肿，那麻杏甘石汤消热还是很快。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说痔疮是湿热，麻杏甘石汤是一个比较润的药，可是以消炎来讲的话，麻杏甘石汤往往还是快过许多其他的痔疮药，就是它的那个麻黄跟石膏协同作用的力量很好。所以如果是痔疮那边刚开始红肿热痛的时候，麻杏甘石汤是蛮有效的。那但是麻杏甘石汤用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个问题点，就是如果那个人肛门已经发炎了一段时间，里面已经开始有脓了，那麻杏甘石汤消了炎，但是不会消那个脓。所以我也遇到过那个人，他是吃了麻杏甘石汤，肛门不是那么红热痛了，不是那么红热，但是变得更痛，痛得不得了，然后一直痛了三天，他的脓才找到出口钻出来，然后就忽然之间就，他说什么，忽然噗呲一下脓血喷出来，然后就完全不痛了，就是炎已经消了三天，可是脓找不到出口，还蛮伤脑筋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是在肛门也是有可能的。那再来我们说人体哪里跟肺也是有关的，我们说人的眼白也是属于肺，对不对？人的眼睛每一个部分算对应不同的脏腑。那人如果你的眼白上面是那种病毒感染的眼白上又痒又红的那种，那叫什么，结膜炎还是角膜炎啊？还是都是啊？结膜炎是吧？那如果是病毒感染的眼睛这边的这种啊发炎类的，那麻杏甘石汤一样可以开掉它。所以关系到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人体的各个部分，麻杏甘石汤都还是蛮有用的啊。所以这边是它的一般性的应用呢，跟同学讲一下。那至于其他一些细部的东西，我们等到看医案的时候再说。那至于说麻杏甘石汤能不能用来退肺炎呢，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呢就会有一半的时间用来上这个杂病部分的咳嗽篇，那那个时候对于肺部的疾病我会做比较有系统的整理啊，所以那个时候再来上那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麻杏甘石汤呢先上到这样子。那我们呢就来这个，不像哦对，麻杏甘石汤在煮的时候啊，他说那个石膏半斤把它打碎了用棉布包起来煮。那我们一般中药啊，如果是有这种打碎的药，比较好的中药行都会帮你放一个封袋，对不对？把它封在一个布袋里面，或者那个热容用热的东西把它焊起来，那种蜡纸的那种布袋。那基本上其实石膏啊包不包药性不是差那么多，也没有毒，只是说石膏要煮的比较有药性，当然是锤的比较碎比较好啦，对不对？那我也说石膏最好你是叫他当场锤给你看，因为你要看一下没有锤以前的石膏是不是结晶状的，如果一开始就石膏粉，那怕是熟石膏，那就没有退热的效果了。那石膏是锤的越碎越好，可是当它锤得很碎之后，你就要 你在喝汤药的时候就可能喝到石膏粉，那石膏粉的清热效果是1:10，就是一两石膏煮的汤剂的清热效果，你只要吃1钱的石膏粉就会有那个清热效果。所以如果你石膏不包起来的话，它会有一点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石膏真的垂得很粉的话，怕你喝汤的时候喝到石膏粉，那这样子这个药就会太凉了。但是相反来说，你就算不包，你汤煮好以后放一下让它沉淀一下，那这样子喝也就没有问题了，就是不要，主要只是不要喝到石膏粉，让那个药性变得有点偏而已啊、哦。所以就这样子。那很抱歉，我接下来要讲麻黄汤的医案，这份讲义我上个礼拜忘记叫同学要带了，有多少同学没有带啊？举个手我看好不好？麻黄汤的这一份讲医案讲义，那不晓得你们能不能找到旁边的同学共看，或者换个位子什么的，很抱歉啊，这是我的错，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不要其中一个同学坐到前面去跟你前面的同学共看这样子。对不起啊，这真的是我不好，让你们太辛苦了。那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太辛苦？对不起啊。那所以我们就来稍微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麻黄汤的医案啊。那麻黄汤的这个讲义，同学都拿出来了吗？那麻黄汤的第一个医案啊，其实是上次上课讲过的，就是这个许淑薇遇到一个人是麻黄汤症，可是他的尺脉太弱，经不起麻黄汤发汗，所以他就先给那个人吃当归黄芪建中汤啊，补了6-7天，然后才觉得他的尺脉有力了，才敢帮他发汗。那这是一个放这个医案呢，也只是要提醒各位同学，这是我们用麻黄剂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啊，就是不要只想着要扬刀立威啊，用药用太猛。那当然许淑薇这么做也是吃力不讨好了，他给那个病人补了5-6天才发汗，那个病人的家属第二天就骂人了、哦、所以这也是就骂他说怎么不赶快发汗，怎么不赶快把我家人医好。可是许淑薇就举一个例子啊，就说从前有一个故事是讲某个人呢，因为他有急事要去见皇帝还怎么样，所以他就说我这感冒你必须帮我立刻医好，我时间不能拖。那医生就跟他讲说，我要立刻帮你发汗医好这个感冒是可以的，可是之后你会短命而死，你要不要？他就说不管，我现在公务为重啊，顾不得了，所以就赶快发汗，然后后来就赶快死啊。那所以就是许淑薇用这样的故事来提醒我们说，不该发汗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很小心的处理它啊，不可以贸然的啊，就是只想到要把这个病治好而不顾这个人的元气。那再来呢，第二个许淑薇的依然是这样子，这个人他的麻黄汤症呢多了一个吃了麻黄汤之后呢，开始出现这个烦躁，这样子所谓的仰手指足，就是手脚在床上这样子，好像是胡乱挥动，这种非常烦躁的状态。那许淑薇是说，让这个医案只让我们分辨说，我们说麻黄汤症的结构，如果加上了烦躁，就是大青龙汤症，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医案啊，他的这个病人的烦躁呢，许淑薇说，这个人是因为他的正气还很够，有点好像要努力的把邪气推出来，那正气力量太强了，所以作用在这个人肉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常躁动的反应。那这个反应跟大青龙汤症的这个烦躁还是有差别的啊、哦，所以他就用这个他就说，病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呢，如果脉变得很大，然后手足乱动，那是病快要好，而不是大青龙汤症。所以这个是麻黄汤症的范围啊。那同学也就参考一下，就是如果吃了药或在过程之中有类似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是一个他的抵抗力 奋发要打病邪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这个不算到大青龙汤症的烦躁去。那再来许淑薇这个伤寒表实症，这个有一个道士得伤寒啊，那这是标准的医案，同学就自己看就好了。那他就因为许淑薇那个时代啊，讨论伤寒论的著作还是很少的，所以他就会写说啊，仲景呢表实用麻黄汤，表虚用桂枝汤，然后里实用承气汤，里虚用四逆汤、理中汤，就还在帮仲景做一个最基础的分类啊，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很多人做这件事。那到现在是做这些事的已经太多了，不知道该看哪一本了。那接下来许淑薇的这个啊，这个衄症，就是这个人呢，他是麻黄汤症啊，没有好好发汗，所以就变成鼻血了。那这个人鼻血大流呢，许淑薇就赶快抓紧张仲景原则，先给他用麻黄汤把这个寒气打走。那麻黄汤把这个寒气打走以后，这个人鼻血还没有停，他再用什么犀角地黄汤之类的止鼻血药来止鼻血。就是如果是在麻黄汤症的主架构下有鼻血，主症架构下有鼻血的话，那还是要先把鼻血，先要把麻黄汤症治好，然后才能够处理这个鼻血后续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顺序。那再来呢，下面一个许淑薇的医案啊，它是太阳阳明合并。像他这个，我们在病太阳病的时候，脉是浮的，对不对？那如果他说脉浮而长，就是这个浮脉呢开始寸关尺，好像勒紧成一条，那就是这个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是要转成阳明了，对不对？那同学不要忘记啊，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些也说，太阳阳明合并的时候，如果喘而胸闷，是麻黄汤主之。同学还记不记得啊？